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即是逐利。我哋咩叫资本逐利呢？资本逐利嘅背后嘅逻辑就咁啦，你唔逐利呢，所以逐利其实係希望个利润越嚟越多、啊、越嚟越大、啊、你个規模呢就比唔上隔篱嗰个，因为規模好坦白讲， 你就会俾人食咗， 冇错啦。当然个背后呢，我本书入面呢就列咗好多好多原因，其实其中一个最简单原因，大家读过少数经济学都知道呢，就係、是、叫規模经济嘅逻辑。譬如嗰间厂，我係生产呢就一年呢就係、是、譬如五万对鞋嘅，但嗰间厂呢就生产呢就十万对鞋嘅，咁你话啦，你估十万对鞋呀嗰、那个成本是不是就是五万对鞋的一倍呢？不是的 嘛， 因为个问题你入面有很多叫做固定成本嘛，我们英文叫 overhead 嘛， 是啦，即是 没错啦，所以它生产十万对和你生产五万对呢，它实际上不需要 double 的成本、好啦，它既然不需要的时期，那个的单位成本是不是会低过你五万对那个啊？但是当个单位成本它就可以卖便宜了， 就 是 令到你冇生意， 是啊，就算大家在个市场上面、即係同樣攞嗰個價格嘅，譬如我哋嘅鞋嘅質素差唔多嘅，大家都係買一對鞋攞咁多錢嘅，但係因為我成本低咗啊嘛，咁我以同樣價格，我個利潤係咪大咗啊？咁呢個就係一個硬邏輯，叫 economy of scale， 係嘛？好啦，第二就係話，當你個規模大咗，譬如呢間公司佢嘅總資產值啊，唔好講總資產，總之佢每年嘅利潤，佢每年嘅利潤咧，就譬如係十億嘅，好犀利嘅，好大公司。但係你呢間公司就每年嘅利潤咧就一億嘅啫個規模。但係同一個行業啊，家姐啊，大家問你諗下，你一億嘅利潤同佢十億嘅利潤，大家當然你話哦，咁我按投資比例啫，係嘛？咁我滿足於我一億嘅利潤啦，我冇所謂。但你唔好忘記，十億嗰個利潤咧，佢就想淘汰你，佢想食埋你。咁而佢有十億嘅利潤，你知唔知佢做到嘅嘢？是不是多过你攞住一亿利润所能够做到的事是不是少很多啊比起那十亿。所以他就可以做很多事，无论广告啊、无论即是请那些什么升级代言人啊，然后到了最后收购埋你啊这样。是吧，那当然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银行永远呢就是锦上添花的嘛。 是的，他就是永远就不会那个。 没错，他不会雪中送炭的嘛，他不会挫强扶弱的嘛，银行永远呢就是挫弱扶强的嘛。即係換句話講，你越做得成功呢，佢就越肯借錢俾你。但係借錢呢樣嘢，銀行借貸呢，而家借貸經營呢就係、是、一個常規，就唔係例外。因為呢個就叫咩，叫杠杆原理㗎嘛。即係換句話講， 大家借少少錢你冇錯啦，咁大個生意你點會真金白唔攞出嚟啫？ 冇錯啦，即係如果你一個人就係話我儲到咁多錢就搵咁多錢嚟做生意，但係一個人就話我儲到咁多錢，但我再同銀行借啲錢，雖然我係要有佢計個利息，但個問題，如果我真係有信心，我係呢盤生意 做 博到翻嚟嘅，咁嘅時，我以到咁大嘅本錢，我梗係可以嚟去淘汰你，係擠壓你啦嘛。 資本家唔使博到翻嚟，佢大到一個地步，佢銀行都怕咗你。 係啦， 我邊夠膽俾你冧啫？因為不斷地再借俾你。 冇錯。咁仲有大家亦都知道啦，即係好多嘢㗎。你越大嘅時期咧，你就有所謂垂直嘅整合同埋橫向嘅整合啊，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大家讀過少少 business 知道啦，係嘛？咁亦都咧，佢買好多燃料翻嚟，佢會有好大嘅折扣㗎嘛。即係佢買大量啊嘛，喂，你個規模咁大，我個折扣梗係唔大啦，係嘛？我所以其實背後有好多邏輯咧。咁於是大家喺競爭過程入面啊，唔係你淘汰我就我淘汰你，唔係你食我就我食你。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大做強，係嘛？亦當然亦都咧，你可以話點解嗰啲人要賺到盡啊，越有越貪啊咁樣咧？你覺得好奇怪嘅？喂，其實佢咁多錢。要佢應該 兩億億曬，點解仲係即係譬如 咁賺到盡， 有幾個富翁咧？好似仲要追翻即係前幾年啲金融海嘯賺咗個錢，而家仲喺度追翻嚇？點解你要追翻啊？ 冇錯啦， 但佢真係 嗱，其實咧，其實呢樣嘢就真係嘅嗱。第一當然有一個虛榮心嘅問題啦。你諗下每年啊嗰啲咩霍布斯嗰啲排行榜啊，頭五百頭一千啊，哇！呢、這個又唔知又跌咗幾多，呢、這個升咗幾多啊？ 咁多錢仲要介意呢啲嘢真 係咁。第一就排行榜啦，但係你都唔好忘記喎，小雷呢個固然有一種虛榮心。的作用，但其实呢对于他这个生意能够持续还有一路扩张是很有关键的，就是说银行肯不肯继续借钱给他。 我觉得那是贷款。 没错，那个贷款很重要的，其实那个影响。 哇、哦 okay、你那个原来在彭博跌了成十级啊，哇，那个升了五级啊。 那我即刻收烂账先。 当然是。 我起码收数先。 没错啦。哇、哦、那个升的我就给太多钱了。没错啦。那第二呢就是股民啦。 即係股東啦。喂，講真，哇，原來你而家即係你而家跌緊，咁即係可能個前景唔係幾好啦。哇，嗰、那個嚇噏緊咩阿里巴巴咁啊，係咪先？咁我梗係買佢嗰只股票啦。但大家知道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同埋係良性循環嚟噶嘛？當然你越放嗰只股票咧。佢就越跌，越跌你就越放，係咪先啦？ 你越追， 你越追佢就越升，越升你就越追啊嘛。咁所以呢個咪就叫做資本的衝動咯。其實咧，其實 capital 咧，即係馬克思好有趣嘅。 呢樣嘢係一個衝動。 係啦，其實佢係有個內在嘅邏輯喺度，因為呢種嘅資本嘅競爭係個內在嘅邏輯。佢個名就叫做資本累積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資本的盲目咁。 你可以 其實都好盲目嘅喎，佢哋。 係啊，咁但係呢種衝動係好危險嘅。係 當然。 頭先我講到就係話，你就係消費主義。背后最真正嗰个动力就系呢样嘢，因为佢要不断去开创一个新嘅市场。你亦都听过咩叫做南海洋战术同埋红海洋战术啦，系嘛？所谓红海洋咧，就系即系话我哋做来做去都系做翻呢啲行业或者生产呢啲产品，我只不过点能够系俾人得优胜，成本揿低佢。但系所谓南海洋戰術咧，即係呢本都出啦，十年八年嘅呢本書叫《Blue Ocean Strategy》咧，就係、是、話你喺呢個咁樣嘅腥風血雨嘅，即係紅浪蕩嘅嚟競爭咧，係傻嘅。咁係人都識講啦，講啫嘛。佢話我哋應該咧就係、是、開闢全新嘅市場，係從來未有過嘅。咁但係講真，咩叫開闢全新嘅市場？其實就係我哋所謂嘅 manufactured wants， 即係本來經濟嘅發展就係去滿足我哋嗰個需要嘅。但是而家咧就要人為地製造欲求啦， 就係去翻汽車咁樣啦。原本咧一人即係一個 family 有一個車就 OK， 結果又要男人開個車，女人開個車，又要咧即係翻工開個車，放假開個車，然後去旅行開個車咁。 冇錯啦， 咁樣 美國人咪幾部車 咯？有咁樣嘅需要， 係啦。 所以賣到車嗰個人工就高，市即係點解你做 marketing 咁輕香？但你做工人就點解咁折墮？ 咁所以點解而家呢個廣告業咧係咁發達？但係廣告業咧，我哋係一個 double curse 嚟㗎，係雙重嘅詛咒嚟嘅。點解？因為一佢就係不斷鼓吹人類消費、消費再消費。即係有一個啲人諷刺咁講咧，就話即係你知嗰陣時法國一個哲學家好出名，笛卡爾咧個名句啊嘛，就係我思故我在啊嘛嚇，我呢個嚇，而家咧就叫 I shop therefore I am， 即係我購物所以我存在啊嘛。即係而家啲人咧已經被嗰個文化嘅分途，甚至你話洗腦去到個地步咧，就話即係購物咧就係嚟去表現我自己啊，就係你證實我存在啦。 即係無論翻工幾辛苦，我就狠狠地買翻幾多嘢。咁其實你唔狠狠地買咁多嘢，你咪唔使翻咁份辛苦嘅工作。但又唔得嘅喎，即係所有嘅嘢都係即係不斷地咧，要食最好嘅嘢啦，要飲話要嗰扎品味嘅知識咧，並唔係真係享受。 係啦， 又係要 嗱咁仲有咧，就係話嗱頭先呢個咧，就係話我係一個雙重嘅詛咒啊嘛。一個佢就係鼓吹一種消費主義啦。第二個就係你大家諗下。廣告行業在全世界來講，每日它是花費了幾多的資源， 製造去廣告， 製造了幾多的碳排放，同埋製造了幾多的垃圾。你諗下，喂，真係喎！你諗下，哇，好多嗰啲大嘅壁布板啊，乜乜乜咧，隔兩個禮拜就換噶啦，換咗之後嗰塊要去邊啊？ 咩隔兩個禮拜啊？四日，你知唔知連咧有一啲嘅團體咧，佢哋？佢哋咧第一日嗰個活動咧，後面咧嗰扎嘢咧係要全部抌咗去，然後第七日咧係第二套啊，因為佢就係中間嗰三日冇訂去擠佢嗰啲，即係後面嗰啲報警板嗰啲 backdrop 嗰啲咁嘅嘢咧。 係啊， 搞一個七日嘅活動都要做兩套咁樣咧， 咁咪就係咯， 可怕到。 所以你話製造咗幾多少廢料，計咗幾多少垃圾出嚟啊？ 有啲朋友咧，咪喺佔領喺下角村住嘅，跟住佢咧就去執咗咧好多灣仔咧，因為佢不斷地有好多展覽會啊嘛，完咗展覽會咧，你知唔知執咗幾多傢俬 啊？係啊，係啊，係啊， 嗰啲凳咧，嗰啲玻璃嗰啲廚飾啊，剩嗰啲咧，搞到咧執咗好多嘢，佢話冇計喎，佢哋去搶救翻，即係搶救佢翻嚟。 所以咧，我又講翻頭先，我話咧，其實呢個社會入面咧，好多思潮啦，即係好多嘅，即係就係有一個角力啊嘛。咁你都聽過咩叫落活主義啦，係嘛？叫 low has 啦，係嘛？ 前兩年咧就喺度興，根本咧都未落實咧，又唔興啦。 就係唔係？所以咪就係一個角力咯。 都落都未實際，就已經成為啲樓盤啊、雜誌嘅名，然後就 唔 興啦。 大家知唔知有個地鐵站就係叫做落活咧？ 改咗。 你唔知咧？ 英文係 Lao 係唔係將軍澳嗰邊？ 係啊，你知唔知就係日出康城、啊？ 係啊， 日出康城嘅英文名，下次你搭地鐵唔該你睇，簡直係諷刺到即係雲天下之大將嘅，即 係 呢種完全咧 話心曠神怡。 冇錯，呢種就係堆填呢個直情就係堆填區心曠神怡啦。佢就係一種你話真係係一種好諷刺嘅，但係個問題佢就係、是、啦，佢哋係完全咧係面不紅心不跳。地咧係一種我哋叫咩綠票啊，我哋叫 green wash 啊，你知啦，搞環保咧就係啦，即係我哋咧就話到自己幾環保，但係係話嘅啫，話嘅啫，實際上就冇改變嘅。啊，呢啲完全係一種叫櫥窗粉色效應，係啦，有人亦票綠，亦都綠票票綠一樣，英文就叫 green wash 啦，係嘛？咁所以咧呢、這個 low has 呢樣嘢咧，其實真係咧冇，即係而家暫時係不能夠成為主流嘅。點解啊？因為呢樣嘢就係完全係損害資本家嘅核心利益啊嘛。如果 low has 成功，啲資本家食乜嘢啊？係嘛？所以佢一定唔能夠俾你成功嘅嚇。佢、啊、反而就將個地鐵站名改咗就算啦。 即係我注定係中風啊 ，cancer 做到我死為止咁。 冇錯啦，我哋呢個咧英文有個名嘅，叫 the red race 啊嘛，就係即係好似老鼠咧走迷宮咁啊嚇。嗱嗰度咧就係、是、終點啦，有嚿嘢食啦，你哋走啦就因為幾辛苦都要走。 好可怕，你仲叫人生仔？ 咁啊唔係喎，但係你唔 咩人 ？No， 係我知道，我知道。 但 係 我哋要 科學家嘅理論 係 應該要生，但係呢個地球實在太可怕啦。 唔係你一定要 stabilize， 即係話咧你嗰、那個。人口一定要穩定落嚟嘅，係嘛？咁但係咧，我哋翻翻到另一個議題咧，就係、是、關於就全球化、國際貿易同埋本土自足嗰個問題啦。 嚇、啊！我哋今日可以講呢個咁快嘅問題？ 唔係，雖然仲有幾分鐘嚇，即係三分鐘、兩三分鐘嘅啫，你知唔知好快過？ 好，你繼續講。 其實咧，咪翻翻去咯。其實而家大家知道啦，嗰啲咁嘅全球化咧，就講到咩嗰啲食物里程啊，你知道 food miles 啊嘛。你而家即係啲去超級市場咧，哇！這些呢啲咧就嚟自智利嘅，呢啲啊嚟自唔知咩非洲邊度，其實好荒謬啊，係嘛？咁、嗯、我哋而家嚟講，因為佢製造好多碳排放啦，同埋亦都咧，其實你而家咁嘅即係高度嘅互相嘅依存嘅咧，其實唔係話係和平嘅保障，甚倒翻轉頭可能係衝突嘅根源，係危機嚟。 然後你咁遠運嚟，你禮物抌咗佢啊嘛。 係啦，同埋你如果石油啊咁樣，所以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我呢本書入面強調一樣嘢，我就話其實你國際貿易咧應該係錦上添花。紅酒啊、芝士啊、絲綢啊、瓷器啊，就冇問題。 係一個文化， 冇錯啦。 去品嚐你嘅好嘢。 但係生死存亡嘅嘢咧，即係基本上就係糧食同埋能源咧。其實我係特別強調咧，係、應該盡量係自足。 系， 又唔好话一定要靠个国际贸易。 系， 所以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个世界咧就会系非常咁唔稳定，好脆弱嘅个世界经济嚟讲。不过你讲得啱啦，如果讲讲下咧。個半鐘㗎啦，差唔多。 唔係你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你開啲咁大嘅。 咁唔係，即係都要講呢樣嘢啊嘛，即係本土自足啊！而家大家諗下，即係本土主義啊嘛，係嘛？好啦，咁啊。 咁我講一句，最近係有一個有種電影節啊，就係講緊咧世界各地咧嘅農業嘅電影節啊。 哦。 咁所以如果關注頭先你最尾嗰個話題，咦，關於糧食嘅話，可以去睇電影。 啊，農業復耕啊，係啊係啊係啊。啊啊好，咁啊，即係今日時間，哇，咁快脆過得係咪？你估唔到咧。好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OK， 拜拜。喂，多謝阿曉雷啊，多謝。